什么叫工作？工作就是斗争。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，需要我们去解决。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。越是困难的地方，越是要去， 越是要去， 这才是好同志。 好同志， 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。越是